牛到只有他们能懂能唱，要么就是简单到如同儿歌一般，他们却能够唱出无人能及的味道。黄沾一边翻书一边寻找着灵感，正巧读到了黄有爹所教授的《中国音乐思想批判》，书中引述了《宋书乐志》里的“大乐必易”四个字，黄沾因此灵光一闪，最容易的就是音阶了。于是坐在钢琴前倒过来一弹，果然好听。写完，黄沾在乐谱上还附了一大段粗话，说：“爱要不要，不要另请高明吧。”这，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《沧海一声笑》。这首歌发行于1990年的5月1号，是电影《笑傲江湖》和《笑傲江湖二之东方不败》的主题曲。那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许冠杰较早前的广东话版。这部电影在台湾地区上映的时候，《沧海一声笑》一连会播放5次，每次完场，剧场就会变成 KTV 一样，全部观众不约而同的会站起来大合唱。台湾市场纷纷打电话跟黄沾要版权。黄沾当时只认识罗大佑，便打电话过去，罗大佑说不如咱们出一版吧。黄沾想了想，便把徐克也拉进了录音棚，据说在录音之前这三个人还狂喝了一通酒，唱歌的时候可以说是又闹又笑又唱，连嗓音都沾着酒气。录完之后，徐克说咱们录错了，要重录。黄沾大手一挥说不录了，这版最好，笑江湖嘛，就该这个样子。我要在这时间透个私心，我们来听这三个人版的《沧海一声笑》。 沧海笑，滔滔两岸潮，浮沉水浪几今朝。苍天上朝，谁负谁胜，楚天知晓。江山笑，烟雨遥，涛浪淘尽红尘俗世知多少。 说像《沧海一声笑》这样的作品，写一首就足够传世了。没有想到黄沾一个人独占了20-30首，向来不自谦的黄沾却谦虚地说：“我写了2000多首歌，传世的也就20多首，可见也没有你们所说的那么厉害。”黄沾的名作有很多，真的有一种无法尽数的感觉。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可以说是精挑细选，如有疏漏，各位听客一定要包涵。黄沾、倪匡还有蔡澜、金庸并称香港四大才子，但是黄沾却一直说不敢当。 提起金庸，捎带上我们三个就已经是莫大的荣幸了。在少年时代起，黄沾便开始撰稿填词，又是做编剧，又是写散文，才气逼人。步入乐坛之后，一桩一谐，自称好色无胆，好酒无量，好财无能。黄沾一身逍遥气概，行为出格，有时像一个放浪不羁的侠士，有时又似零落人。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，这是83版电视剧《射雕英雄传之东邪西毒》的插曲《桃花开》。 相对 笑春风， 风暖像我情， 痴痴醉了， 鸟语欢欣，人儿似那双飞鸟，落落心相照，照见心坎中重重美妙，用出心窍， 桃花开，开得心花也笑， 笑春风， 风暖着我情，痴痴醉 心 曲曲花惊痴， 笑声相对 笑，笑春风， 风暖着我情， 痴痴醉了， 鸟语欢欣， 人儿似 人儿似那双飞鸟， 摇 摇落落心相照，照见心坎中重重美妙， 用出心窍， 桃花开，开得心花也笑，笑春风， 风暖着我情， 痴痴醉了，风暖着我情， 远离白天的喧嚣，忘记城市的纷扰，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光阴的故事，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。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，我们今天的音乐关键人物是黄沾。我们继续要分享到的歌曲是他在1968年尝试创作的第一支音乐作品《忘记他》。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来自于关淑怡的版本。 Thank you. 听关淑怡的这个忘记他的时候，就在想可能收音机前会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一样，都是1995年看王家卫的电影《堕落天使》当中听来的。可惜那部影片上映的时候我们岁数都很小，我当时觉得看不下去，晦涩难懂，色彩节奏包括音乐，它所透露出的是让我在那个时期，就我当时的岁数，感受到的是一种绝望的气息。而今天我在准备这档节目的时候，我又把这部老电影找出来看了一遍。我现在觉得王家卫就是想通过这部电影，通过他的手法告诉你人与人之间的距离。而在他所有的作品当中，这部影片所运用的近镜头是最多的一部。我好像听说过这样的一种说法，就镜头里演员越近，观众便可以接近角色的内心世界。再加上那样的叙述的一种方法，你会越发会觉得压迫和无力。虽然时隔这么多年，我今天坐在那里看这部老电影，仍然会有这种感觉，有种喘不过气的这种状态。好，不往下扯，我们继续回到这首音乐作品当中来。这首歌的名字叫做《忘记他》。影片里那个男的要忘记这个女的，但是他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却总会想起。莫文蔚把头发染成了奇异的金黄，他说我要每一个见过我的人都不要忘记我。我听到这句台词的时候，突然想起了一出话剧，叫做《恋爱的犀牛》。在那出话剧里面有一个角色叫做马路，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，他说忘记是一般人能做的唯一的事，但是我决定不忘记他。总有人说遗忘是为了更好的纪念，但是纪念又是为什么呢？当你已经丢失了那个人，那段时间，那些情绪，记忆和遗忘就变成了遍寻不到的虚弱姿势。来听另外一首有着想要忘记心事的音乐作品，同样出自于黄沾的创作，1981年雷安娜所演唱的《旧梦不须记》。 旧梦不须记，逝去种种昨日经已逝，从前人渺随梦境失掉，莫忆风里泪流怨别离。旧事也不需记，事过境迁以后不再提起，从前情爱何用多等待，万千恩怨让我尽还你。之后人生漫漫长路，

香港 TVB 电视台推出了一部火爆一时的电视剧《上海滩》，当时还是一个没有传真机的年代，只能通过打电话。那天在凌晨2点多钟，黄沾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，他的搭档顾嘉辉在那头说，我这里有支曲子需要填词，我给你唱，你听着填出来吧。说完，顾嘉辉就在那头开始哼唱这支曲调，他哼一曲，黄沾便在电话这头填上一曲，短短20分钟之后，这首我们刚刚听到的《上海滩》就填完了。顾嘉辉挂了电话之后蒙头大睡，没有多想，而黄沾看到头两句浪奔浪流，突然就自问黄浦江有浪吗？于是赶紧找来两本书翻看，一直看到天亮，还是不能够确定黄浦江到底有没有浪。而叶礼仪便是凭借着这支歌红遍了大江南北，多年之后她到上海去演出，在唱到浪奔浪流，她看到台前有一个观众一直对着她笑，她以为她在笑黄浦江没有浪，演出之后她才知道，就是因为这首歌当时实在是太火了，观众太喜欢她了。直到今天，你如果有机会去上海，你在南京路的步行街上，你还可以看到一个景点，一个人为的拍照的景点，那个地方

刻回忆。 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，光阴的故事，我是王平。我们继续关注音乐关键人物黄沾，来听1992年他为徐克电影《青蛇》作词作曲的《流光飞舞》。 半冷半暖，秋天，云贴在你身边，静静看着流光飞舞，那风筝一片片红艳，热心中一片绵绵，半醉半醒之间，在人笑眼浅浅，就让我像云中飘雪，用冰轻轻亲吻人脸，带出一抹一冷的缠绵。留人间多少爱，应付生前 黄沾所有的合作者当中，徐克算是最让他头疼的那一位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我俩合作起来不是打就是吵，施南生差点就当寡妇了。想想看，的确是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那一首《沧海一声笑》，前后他就让黄沾写了七八稿。徐克本身就是导演界的鬼才，我想他这个鬼才除了他自己本身有这样的天赋之外，更多的是用心吧。像《青蛇》这样的电影作品非一般人所能够驾驭，他更是在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让黄沾写出具有禅意的曲调。黄沾也是几番折腾，终于写出了《莫胡洛甲》，带着印度异域风情的曲调和时尚妖娆的感觉。可以说这支曲子将张曼玉那勾魂夺魄的眼神衬托得丝丝入扣。而那歌里反复吟唱的歌词《莫胡洛甲》到底是什么呢？一般人根本不会想到，它乃是佛经当中的蛇神。一起来听这首歌，辛晓琪《莫胡洛甲》。 别叹息色是空，空是色，色变空，花空变色，莫是莫的假，此刻不变色，是每一色主色生色，问谁可以不安心，唱出戏色的歌， 是来自于辛晓琪所演唱的《模糊落甲》。黄沾自己说，我跟徐克吵归吵，但是不得不说，我最好的作品都是被他逼出来的。在徐克监制的《倩女幽魂》这部电影当中，他一口气包揽了三部曲的全部配乐，《倩女幽魂》、《人间道》、《黎明不要来》、《道道道》，真的可以说将浪漫和豪爽天衣无缝地在音乐当中融为一炉了。而在今天节目最后，我挑选的这是《倩女幽魂》当中的插曲《黎明不要来》。我们在节目当中听黄沾，在节目进行的这个时候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我们只是在这一小时听了冰山一角，因为他的一生可以说是见证了香港乐坛的崛起、辉煌，甚至还有落寞的那些状态。我记得有人说过，黄沾不仅是乐坛的传奇人物，他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了流行音乐，成为代表香港地区的一个时代标签。他不仅会作词，还会作曲、演唱，他创作了超过2000首音乐作品，我们真的不可能在节目当中一一听来，所以我在想，明天我们还有一个小时，还来听黄沾好不好？好了，先送上叶倩文的《黎明不要来》，在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，我们下次不见不散。 变的是你的 承诺，我要用心对你诉说，欲望埋下苦涩的果，那么多背叛让我一错再错，谎言越来越多， 前沿与你一起分享最优美动听的歌声，歌飞扬2018重装上阵，全新